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老公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9196188。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。 深夜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耿化。首先是小鬼王琳凯全新单曲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。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, why you look so sad?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, why you look so sad? Baby,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, why you look so sad? 这是流量歌手小鬼王琳凯演唱的 It Was a Beautiful Night。 1999年出生的他今年才只有19岁，在这首说唱作品当中，他一个人是包办了作词、作曲、编曲、制作人，连录音师也是他本尊。所以呢，流量担当不仅是长得帅，还需要有过硬的才华才可以。在歌坛朴树是特别的存在，不怎么曝光，产量也低，但是每一次回归也都是引发大家的讨论。低调的他也有一群低调的歌迷。11月8号呢，朴树迎来45岁的生日，歌迷是默默地通过社交媒体来祝福偶像生日快乐。那最近朴树也参与了一档和旅行相关的真人秀，面对镜头的他多少有一些不适应，在挣扎和配合当中徘徊。虽然出走半生，如今少年依旧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由他演唱的空帆船。 成我，还是要扬解放。 这是在莫文蔚2002年专辑《爱》当中和王力宏合作的《那可不一定》。 waiting。 说到电影，漫威之父 Stanley 打造了一个英雄王国，他参与创作了钢铁人、蜘蛛人，包括还有雷神这样的英雄人物。11月17号离世，享年95岁。今年他也是饱受肺炎之苦，视力呢方面也出了问题。而曾被他钦点为女英雄的邓紫棋得知噩耗之后，也在社交账号上发文悼念，表示知道这个消息非常的意外。 还记得那时候无拘无束是理由，还记得那时候独来独往独自问候，我一直很享受寂寞是属于我的自由，习惯了一个人走，习惯了不用回头，突然一下流星摇晃我的视线，划破我的思念，突然你抬头，你看着我的双眼，让我突然之间看到一个世界。我许多的时候无牵无挂无事所求，我许多的时候随心随意随处漂流，我有些不能够想象每天醒来以后，除了阳光的温柔还有另一个枕头，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，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落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，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，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，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，一次一次徘徊在十字街 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，对爱的执着。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我的心跟着希望在动。 我的未来不是梦，来自张雨生。21年前的11月12号，在一场车祸之后，张雨生永远停在了31岁。他的歌唱生涯更为短暂，1988年入行，1997年离去，短短10年时间。10年时间，他给华语乐坛留下了一段难以复制的传奇，也让我们时常会想起一首首至今仍会想起的歌曲。在歌坛消失了好一阵子的吴克群，在今年推出了导演电影处女作《为你写诗》，上映之后票房仅过千万。在电影上映一周之后，他在微博发文称，这场仗我彻底输了，同时自嘲自己只是一个想拍电影的傻子而已。不过呢，不论票房好与坏，吴克群曾经表示，梦想你都不敢投资还能如何，大不了丢掉一切回到原点，没有什么输不起的。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吴克群带来《为你写诗》的主题曲，你敢不敢再傻一次。 最近常常问自己，后悔为何总是萦绕心底，还没搞懂却开始怀念那义无反顾傻傻的自己。 那是脸上没演技，为了爱我们不留一丝余地，就算全世界笑话自己，但这是我们反射的勇气。如果你明知不会有结局，是过之徒留几千的诗句，如果有你陪我再傻一次再疯一次，你愿不愿意？时光能不能也回心转意，心跳是我们同关的谜语，当你回首时我会一直在这里。 给你几分钟休息一下，马上回来。

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。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要错过你，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你，才算没有辜负自己。我多重要，我想你比我更知道。 这是谭维维在梦想的声音舞台上带来这样一首爵士版的学猫叫。面对争议，唐维维发微博回应蹭流量的质疑，称为什么不能为流量呢？有机会将大家喜欢的作品给出另外一个版本供人们听没有问题呀。我个人认为为流量不丢脸，时代在进步在改变，迎合不是坏事，无底线的迎合才不耻，在原则之上是没有问题的。创作才女余文文主演的电影《前任三》再见前任票房喜人呢，主题曲《体面》也成为大热金曲，有网友将她的爆红比喻成女版薛之谦。在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余文文开玩笑地说，我觉得她是男版的余文文，这个她当然指的是薛之谦了。好，我们就来听这样一首《体面》。 别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，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经典？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，浪费时间是我情愿。像谢幕的演员，眼看着灯光熄灭，来不及再轰轰烈烈，就保留告别的尊严。我爱你不后悔，也尊重故事结尾。分手应该体面，谁都不要说抱歉，我刚给就满心碎，镜头前面是从前的我们，在喝彩流着泪，声嘶力竭，离开也很体面，才没辜负这些年爱的热烈，认真付出的画面，别让执念毁掉了。

认真跟自己较劲， 彻彻底底释放潜力， 看着我有杀伤力的眼睛， 手下败将你不知的痛经， 发令枪响， 很就是我的模样， 要痛快别说不争不抢，既然上了战场要做唯一的枪， 向胜利前进， 把战士先立后兵，命中战胜我至今，超越自己的攻击，牢记生而为 Carry on, keep calm, carry on, keep calm, carry on, carry on, on, on. 胜利的旗帜缓缓升起， 缓缓升起。 十分由我们来陪伴，中国歌曲排行榜的重播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接下来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其他精彩节目。